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2点，成都，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，因为我们就是潮流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上周花了大价钱狠心买了一个迷笛键盘，我不是专业做音乐的，以后也没打算往这个方向发展，就是打算买来业余的时间玩一玩，所以一开始还挺内疚的，觉得花这么多钱就买了个玩具。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，如果买了这个能让我变得开心的话，那这个东西其实也算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了吧。而且我这个辛苦赚钱不就是为了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？所以现在想开了，也就不觉得那么心疼了。希望这个迷笛键盘能给我的业余生活带来更多快乐吧。 周末晚上9点 ，FM 982。

有这刻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条不会写的话，没有不会退的浪，没有不会暗的光。你在烦恼什么吗？

挡住我的生活。 Thank you.

是自我享受着梦，这是你要的和我物质生活，一身武装自得其乐，谁的命运谁又能把握，这是种孤独和我没有结果，没有结果，其实是为了寄托不择手段的迷惘，不得假象才反不假思索，如果换作是我又是何德的变作无知的枷锁，若变成是他散播不合时宜的想算，再快的热度假装不是烟火，不由分说的我换个身份变作有趣的恶魔，觥筹交 玩的真不是时候。 在等 出一步就诚实。